孙子兵法军行第四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军行第四。孙子曰，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，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，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。不可胜者守也，可胜者攻也，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利，见日月不为明目，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志明，无勇功。故其战胜不特，不特者其所措必胜，胜以败者也。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正。兵法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若以义称诸，败兵若以诸称义。胜者之战名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行也。军行第四结束。